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赵州桥的保护可能也不像咱们北京的一些这个文保单位搞得这么好。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关系吧。你比如说，你去其他的文物古迹是吧？故宫你是可以看的，对吧？你去别的地方也是可以看，但是桥这种东西，接触它只有踩这么一种， 只有踩摸是吧？ 对，那确实好像也是有一定的磨损的。 对，所以其实这些年也有，就是其实大家为什么不太愿意去赵州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感觉就我就好不容易这么远的地方，我开几个小时车。我就是为了看一下这个桥，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觉得不值当的啊。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从这个旅游产品的角度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赵州桥、赵县一日游，是吧？ 对，周围还有什么好玩的？ 赵县一日游就是你看，就是你去赵县，一定要在这个梨花开放的这个季节去，对吧？那要或者你就到这个能吃梨的季节去。 那梨花什么时候开放呢？ 就春天嘛。春天就开梨花嘛，就那梨花白色小花，就特别漂亮。所以就是我们那儿这个去赵县呢，基本上比如我有的时候原来在河北的时候也会带着孩子，然后带着家人去踏青，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行程就是大概可能早上起来8-9点钟起床，然后收拾一下，我们可能早晨起来呢就会开车，先去看看赵州桥。现在赵州桥旁边也有一个赵州古桥的一个历史博物馆，虽然建的说实在的也没有那么好，是吧？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买着那个当地特色的什么，比如冰箱贴啊什么之类的，你买的都是那时候到所有地摊里都能买着那些东西啊，这个我觉得还有待提高啊。然后呢，看完了之后呢，可以去周围吃吃这个，比如说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小吃，包括当地其实赵县也有这个。就是相关的驴肉，但是跟保定做的是不一样的 做的就是做法不一样 啊。对，就是所以说嘛，就是没有一头驴能那个跑出河北，是吧？ 从保定跑出来到赵县又被又被别的烹饪方法给做了。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在赵县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古寺叫百林禅寺。所以这个百林禅寺呢，如果你要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啊，或者怎么样，就即使你没有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比如像刚才我说的。你可以选择上午去寺里看一看，拜一拜烧烧香，然后中午的时候吃这个，然后下午去看看赵州桥，那这样的话一天的时间过得就相对来说比较充实。 是去到几个还都不错的一个点儿，挺有当地的风俗呢。 对，这个是你看都开始这个咽口水了， 开始 想驴肉了是吧？ 不是，我就顺便插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地方的驴肉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吧，它就不是做成火烧，它就是比如说切片儿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你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这科普一下，为保定人稍微科普一下啊。我不知道于越知不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其实还是分成不同的驴肉火烧。 这我真不知道，我吃的驴肉火烧都差不多呀。 你吃的是哪种驴肉火烧？ 长条的火烧 啊， 然后中间切开，里面加驴肉，加点这个青椒 啊，是吧？那你吃的这个，我跟你讲 啊， 你吃的这叫保定河间驴肉火烧。 河间驴肉火烧，那还有别的驴肉火烧吗？ 对，你要去保定市里吃，尤其是你问保定人，你说这个驴肉火烧什么样，他们就不觉得河间那驴肉火烧是正统，保定驴肉火烧是圆火烧 啊，圆的， 而且那个你看你吃的长条河间驴肉火烧，它是脆的，就是你入口是脆的， 对，外面是脆的， 它那个饼呢是给你烤脆了，但是保定那个驴肉火烧是圆的，而且那个圆饼呢，它一般就是比较软。然后呢，切开之后呢，那个它一般不会太放青椒，然后但是它会有很多汁，就不像那个河间驴肉火烧，它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它很多汁切剁成那个肉酱那么吃， 这听着有点像肉夹馍呢， 但是它是驴肉的呀， 驴肉夹馍， 对呀，对我反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保定的那个驴肉火烧， 那您说的这个赵 县 墙旁边呢？对，赵县呢， 它就是驴肉就做成不同的，比如有卷大饼的。 驴肉 也有卷的，但是它可能会有驴肉的这个驴杂汤，然后那个就其他的这个驴肉的焖子啊，就是这种的，它可能不那么就是直接给你卷成饼，它可能有各种菜这种， 总之都很喜欢吃驴肉，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嘛， 好啊，那这赵州桥这一站算是逛完了。

啊，就正定府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近代的这个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 嗯， 他专门在正定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用自己的亲身的田野调查的方式，然后来绘制了正定的很多古建筑， 嗯 啊，就是大概在可能不到五年之前吧，正定这个古城去复建的时候，就是还参考了很多梁思成先生， 嗯， 他的这个当时的手稿啊，比如说正定中轴线上有一个叫洋河楼，就是参照当时他的手稿来复原的。因为那个时候照相技术可能都没有那么发达， 嗯 啊，然后当时那个洋河楼那三个字还考古了很长时间，用什么样的字体来写，然后就这种啊，所以就是正定里边的历史很多。刚才咱们说回来，就是那个龙兴寺啊， 嗯， 龙兴寺里边有几个宝贝， 嗯， 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通身的一个大力佛，千手观音佛， 嗯 啊，就是大家说呀，就你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河北有四宝。哪四宝？ 哪四宝呢？ 啊， 哪四宝呢？ 于越，你猜一猜。 这我真的，河北有四宝， 是吧？ 河北太大了， 你猜不出来。但是我一说，你都听过， 是吗？ 啊，比如说，你看刚才我刚说完正定大佛， 正定大佛， 哎，赵州石桥是不是刚说完？是吧？ 对对对对， 俩都在石家庄啊。还有呢，就是沧州石狮子， 沧州石狮子 吃的这个可能还有多少宝 啊？ 沧州石狮子啊，还有一个定州砖塔， 嗯 啊，这你也听说过吧？ 这我没听说过。 对，那个定州砖塔，可能我是不是说错了？定州砖塔， 一会儿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定州砖塔。 定州砖塔我不懂啊，定州是保定的啊，就是这个。 对，咱就聊石家庄今天。 对对，今天就不是就聊石家庄的事嘛，对吧？然后那个，但那个大佛呀， 嗯。 就跟大家讲讲这个大佛，他那个千手观音佛，这个佛呢，具体的数字啊，我忘了大概是多高。总之，他这个是清朝的时候建的，但是他这个佛啊，大概可能有现在的这个房子大概三四层楼那么高。 嗯， 也就是说你作为 十几米高了， 对，就是你作为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这个我说的不是太那个精准啊。这个大家进到这个佛脚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佛的这个头部， 嗯， 就是你有首先进去就有一种这个敬畏之情， 嗯 啊，但是这个佛呢，大家注意，它是通身都是铁柱的，啊， 哦，都那么高的铁柱的， 啊，木头柱的 啊， 有一部分是铁 啊， 然后呢，它这个铁怎么柱呢？就是很， 嗯， 就是它不是很沉，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他建的时候就在旁边有那个，大家知道佛有那个飘带啊， 嗯， 他就用那个飘带啊做了两个支撑。 哦，那飘带是支撑？ 哎，在这里做了这个支撑， 嗯， 然后呢，这个佛建着建着，到最后那个头安不上去呢，怎么办呢？ 嗯， 就当时我就听这个当地的文保部门的人跟我们讲，就当时这个建筑佛的时候，他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斜坡， 嗯 啊。所以就是相当于就用这样的一种建立的方式，而不是像普通的那种筑佛的方式，就从底到高用脚手架的方式，那可能是筑不上去的。 嗯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千手观音啊，它除了它两个那个手之外，它其实有很多支叉出来的手嘛。 嗯 啊，那个呢，其实这个大家去看的话，也是我们在近几十年复原的。 嗯， 因为这个经过战乱啊，经过这个我们近代的这些。很多手都不见了， 嗯 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现在是复原的，但是复原大家知道，就是佛，就是这个观音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器嘛， 嗯， 现在都非常的栩栩如生，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懂佛的人，可以看看这个观音，哎，这个手拿着什么，这个手拿着什么，是很有意思的， 嗯 啊， 好的，那咱们上半时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 嗯， 下半时段咱们继续跟着宋阳去转一转石家庄。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 乐行京津冀。